的玛利亚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爱的玛利亚。像玫瑰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